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40集。下午到 KTV 唱歌喊麦，到五点时他们出发正式聚会。沈西一查地图指挥着， 还挺近的，走过去吧。 结果这一走花了40分钟，安仲还是胖乎乎的，俺仲头衔还是未变。 根本不应该相信沈哥和夏哥的。我做生意也发现了，北京人上海人对距离的概念跟别处不一样啊，什么前面就是，拐弯就到。抱怨， 我东北人。 屁东北人，你户籍都改了。 北京得到了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。 得了。 众人走进有3张桌的大包间，看见提前到的几个6班的女生正在布置会场，在墙上贴了毕业16年的泡沫砖，还扎了气球，挂了彩带。 哟，挺气派啊。 16年后，6班还是他是老大。大家落座，说说笑笑之间，当年的物理老师杨树果、化学老师散打王、数学老师、英语老师，还有大约20来个人陆陆续续地走进包间。这次的聚会规模惊人，有40多人参加，还请到了4个老师。夏九家的感觉就是这些老师全都老了。杨树果刚过了70岁，还没有退休，仍然在带高3年级。散打王也快要50岁，昔日壮实的身材已经有些干瘪，不过因为高兴带笑，要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一些。夏九家也不太清楚老杨太太是否还在那样教学，高压强制，令学生们各科分数明显提高，却没有自信。16年后，他仍旧是无法评判是非对错。大家坐定，服务员们开始上菜。杨树果一坐下便问：“ 班长呢？上官凌霄。”“ 嘿，人家现在可牛了，大大身边的胡人了。”“ 哦。”“ 他毕业后啊，当公务员。”不过年年报考中央办公厅，费尽心思终于进了。一开始在哪个局来着？老干部局。反正比较边缘化吧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局里举行了一个演讲比赛，别人都是混着的，就他特别认真，觉得拿一个第一将来也许有用。你说怎么着？没出3个月，各局派人到上面做报告。他们局头就说，上次演讲比赛第一那个去呗。做完报告，上官就被看中了，被调到秘书局，而且越调越猛，巨猛，现在已经不可说了，在政治局进进出出都当处长了，要下放了，自然不会来啥聚会，层次不同了嘛。 全班同学听到安仲八卦上官凌霄的现状都挺感慨。 当年他想当大官，还被马选毛选，咱都觉得搞笑，我还老跟别人讲呢。 所以你们都是渣渣。再扒一卦，上官追到那谁谁谁了。 这事儿夏九家知道，因为都在北京，他们还有联系。女生就职某家银行，能力很强，赚钱很多，但有典型奉献人格，喜欢上官，照顾上官，一切围着老公婆婆，外人看着有点不懂。沈西出了一个主意： 这样吧，我先开始， 咱们都把近况说说啊。 行。 沈西长长的手指在茶杯杯口抚了半圈。 我呢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呢干了8年火星探测，前年当的总设计师。 大家纷纷笑着嚷嚷。 哎，我知道啊，你把祝融放上去了，前阵子天天见着了，电视网络上啊全都是各种表彰大会啊，汇报大会的，弘扬航天人啥啥的精神。而我们觉得那些大会只是弘扬了沈哥发骚的精神啊。 这两三周祝融还会自己写诗了。沈西微笑不语。罗婷婷问， 好像就要当院士了，打破那个38岁的记录。 哎，不 care。见沈西讲完，夏九家开口。 我做新闻，现在在北京台当制片还有记者，也主持。 哎，看过看过。 大直男癌周之谷问夏九家。 哎，九家，前天 L 省知名医药企业为了销量擅自添加有毒物质那个新闻是你做的？ 嗯，啊，对。 你可真是，哎呦，别人怎么看 L 省啊？骂翻天了都！你们干嘛老是关注负面的东西啊？ 周之谷学计算机，在北京某著名公司，老婆是北大同学，十分贤惠，但是不够漂亮，老被他嫌弃。 因为真相。我发过正面东西，发过负面的东西，都是真相。为了保证真实，从来不敢失效，觉得不该揭露本省本国负面现象的人让我无法理解，因为自己那点面子让部分人继续受苦才是混账。 周之谷刚想反驳，孙天书赶紧打断。 好了好了，不要争了，说说我吧。我呢现在在一家投资公司，离这儿特近，3个路口。 满桌子人都抬起头，十分惊讶地看着他。 你回 CC 了？哪个单位啊？ 小投资公司，但是是个国企，应该没人听说过他。 蒋杰不能理解，叫嚷着。 不会吧，你复旦金融毕业干嘛回老家呀？ 孙天书露出苦笑，用喝茶掩饰情绪，半晌后才放下茶杯。 我妈总说回老家好，托人安排稳定工作，出门相亲，嫁人生子，他们俩还给照顾孩子，一家人能经常见面。她说我在上海太辛苦了，天天加班，还没有对象，回家他们俩能好好帮衬，轻松特好。 那管他呢。 孙天书看着天空，夜色笼罩，好像一张困人的网。 不管不行，他闹要跳东湖，后来他高血压心脏病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 人人沉默不语。孙天书是6班最酷最帅的女生，有野心，上复旦金融，没想到竟然会回到 CC 市来，进了一家10几个人的小国企。安总又是傻兮兮的笑。 我还记得白雪公主啊，李天书演王子，卓然演公主。哎，对了，卓然现在也牛了，美妆博主1000万粉丝，因为爱翻白眼，表里表气，见到飞起，稳坐头把交椅。前一阵子我问他，他说年入1000万了。 我去，女装大佬就是牛啊。 夏九家与沈西看向一边的蒋杰。蒋杰呢？ 小公务员在街道办，事儿多挺烦，有2个宝宝。 老公特帅啊。 巨丑巨丑，要看看吗？ 行啊。 他掏手机点开照片。 喏。 夏九家本打算夸的，看到照片发现实在无从夸起，对方矮矮胖胖，像弥勒佛。 哎呀，我还是喜欢帅哥。 爱看日剧韩剧，其实也不确切，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十分痴迷的东西了。不过综合考量还是选择了他，老实靠谱，学历不错，工作不错，也是 CC 人，家庭也挺好。 夏九家也没有想到蒋杰一向无比花痴，却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无比理性以及现实。而后就是李颖，她大变样，根本认不出来。自新加坡过来招生，却因长相直接落选，她便努力地变得精致，也感兴趣。现在自己开工作室，给人设计服装搭配。 我有一个搭档，现在在齐齐哈尔。 这时，夏九家见罗婷婷的五官一抽，她轻轻问：“ 婷婷，直到现在还听不得齐齐哈尔那四个字吗？” 他知道15岁时齐齐哈尔冠军赛上的那个摔倒断了他的冠军梦想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。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